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主持人大帅。今天呢，我要为大家推荐《动什么别动感情》这本书。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在北京一个30同堂的家庭里，贺家两姐妹的情感道路并不如意，她们阴差阳错的同时爱上了同一个男生。姐姐佳期死追万征，却引起她的反感。万征答应来当佳期妹妹模仿秀的亲友团，佳期本以为这样可以赢得家人的好感，可是万征不但迟到，还对着台上美艳不可方物的苏菲菲发呆。原来啊，这苏菲菲是万征的前女友。恋爱三人行，娇嗔怒骂令人啼笑皆非，动什么都别动感情。一张离奇怪异的情网罩住了这个北京城里的平民家庭，喜怒哀乐在诙谐幽默当中被尽数侃侃。一番顺水推舟的爱情大混战之后，佳期和妹妹各自找到了自己最美满的归宿。小说氛围轻松愉快，里面的人物形态各异，极具个性，台词金句不断，没有虐心的情节安排，没有那种小人物置身于大时代的无力感，也没有被时代碾压的挫败感，有的只是一家人平凡的生活和生活当中的各种趣事儿。作者在整本书的结尾用非常简单的四句话刻画出了最温馨浪漫的时刻。他这样写道：我能抱你一下吗？好呀。他用力抱住了她，他的手在空中停了半晌，终于他也抱住了她。街上所有的路灯突然间都亮了。这个情形描述出现代人的简单直接，又能让人陷入沉思。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情感经历如何丰富，最终还是选择相信爱情。激荡的情感在时代浪潮下终有朴实归处。最后，我邀请大家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全书内容，分享您的感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了。 走进1号新家12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1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1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1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1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1号新家999，不一样。 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都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之前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起过这么一个事儿，啥呢？就是如果说一首歌想要吸引人，一定要有一个很有特点的名字。那之前在那期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都是叠字歌，这歌呢就俩字儿，然后这俩字儿长一样。然后呢，还有一类歌曲，光看名字就觉得它一定有很强的故事性。那么这一类歌曲呢，往往都是用人名来做歌名的。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带人名的歌。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说一说各位喜欢听的歌当中有没有这种带人名的歌。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半个月前呢，歌手李荣浩推出了自己的全新专辑《耳朵》。这张专辑当中呢，就有一首很有意思的歌曲，叫做《张嘉明和婉君》。那么这首歌呢，从词曲创作到后期制作，所有的工作几乎都是李荣浩自己搞定的。那么歌曲公布之后呢，不少网友都调侃说，这是穷的请不起制作人了吗？但实际情况我们都知道，李荣浩是一个很全能的音乐人，根本不用别人来帮忙。那我们说回这首歌，这首歌呢算是李荣浩纪念自己出道五年而特别为歌迷制作的单曲。那歌曲的名字呢是由两个人名组成，而且这个人名呢很有20世纪90年代流行的这个琼瑶剧的感觉，是吧？其实呢，不仅这个歌迷是如此，歌曲本身就有很浓厚的复古味道，让人听了呢就很容易回想起年少时光。一起来分享这首李荣浩的新歌《张嘉明和婉君》。 水喝一半，要我帮你 张嘉明和婉君来自李荣浩。还好还好说词曲唱都是李荣浩也就算了，这首歌的编曲制作人吉他贝斯和声录音混音都是李荣浩，果然应了他专辑当中的一个歌名年少有为啊。好吧，强赞。很多人的认识李荣浩都是因为他在2015年的时候登上了歌手这档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他改了一首很经典的歌，以人名当作歌名的歌曲，虽然说没有能帮他赢得比赛，但是呢给无数的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啥歌呢？小芳。和原版的传统情歌相比呢，李荣浩对于这首歌的改动还是相当大的，不是说比较大，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感觉了，直接就是这个给它完全包装了哈。就比如说这个小芳是一个这个清纯的乡下姑娘，可能经她一包装可能就觉得是一个摩登女郎了哈。曲风呢也是一个慢摇风格的歌曲了，一起来分享李荣浩在歌手节目当中 live 版本的小芳。小芳来自李荣浩的版本。很多人呢把人名直接当成歌名的歌曲，其实呢都是特别为那个人而创作的。比如说我们听到这首小芳，原唱创作者是李春波，这是他写给当时的女友的，后来呢小芳就真的成为了他的妻子。那么跟李春波相比的马来西亚音乐人阿弟就没有这么 lucky 好运了哈。 2000年的时候呢，他遇到一个叫小薇的女孩，一见倾心，并且给他写了一首歌，就叫小薇。然后呢，俩人没有走到一块儿，很可惜。后来呢，滚石唱片得到了这首歌曲，交给了黄品源进行了演绎。随后呢，这歌就在中国走红了。 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把人名当作歌名的歌曲。在2002年的时候，歌手陶喆发行了专辑《黑色柳丁》，其中呢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后来呢被很多人翻唱过，叫做《Melody》。那么这个单词翻译过来的话呢，就是美妙的音乐。但其实呢，歌曲本身则是纪念陶喆自己曾经的一段感情。那么 Melody 就是那位女生的名字。 不过呢，歌词并不是陶喆一个人完成的，是台湾音乐人娃娃帮他一起写的。因为那个时候呢，陶喆的中文还不是太好，很多情绪呢只会用英文来表达，那娃娃呢其实就充当了一个翻译的角色。那顺便跟大家也说一嘴哈，那么这个娃娃呢不是唱漂洋过海来看你的那个娃娃金志娟。那么在台湾歌坛呢，一共有仨叫娃娃的，一个是金志娟，一个是唱过问情的蔡幸娟，那帮助陶喆写歌词的这位本名呢叫做陈玉珍。好吧，三个娃娃。Melody 来自陶喆。Melody 来自陶喆。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分享的是来自张国荣演唱的广东话歌曲 Monica。 那么这首歌呢跟 Melody 一样，都是纪念一段已经结束的爱情。不过呢，这段感情跟张国荣没啥关系，是写这首歌的歌词的人叫李彼得。创作的时候呢，他刚刚失恋，但是呢，制作人又要求他写一首开心的歌曲，这就好难是吧。于是呢，他就另辟蹊径创作了这首歌曲，表达自己对于爱人离去的追悔莫及。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这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教我恋爱真谛， 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太智慧，将真心当是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衣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 莫妮卡来自张国荣。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教我恋爱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想当初太自慰，将真心当是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衣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潮 Meco。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您好，549-8号报人，为您服务。 哎喂， 哎喂，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啊，我那个车哈出事了，可在那个路边那个倒鸭上了。 不好意思，倒鸭子。 啊，对，就是马路边那个倒鸭。 啊，好，那请问倒鸭子是一个什么物体呢？它是圆的还是长的呢？ 哎呀，我叫你客了，倒鸭是个什么物体？就是路边那个倒鸭嘛。 啊，好的先生，我知道了。也就是说您在倒车的时候撞到了路边的一只鸭子，是这样吗？ 普通话是你我顺利沟通的桥梁，沟通从讲普通话开始。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肉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情况。昨天进入立冬节气，天气进一步转冷， 今天早上南郊观象台最低气温有4度，今天白天的天气晴到多云为主，气象条件对污染物扩散无明显影响，能见度不是特别好，但对交通出行没有太大影响。入夜之后冷空气来临，北风吹起，京城将再现蓝天。今天早晚气温低，请大家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转3-4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呢，我们来分享的是那些把人名当成歌名的歌曲，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很多人呢都会羡慕歌手们在舞台上啊很风光，是吧？但其实呢，他们背后的辛酸对于他们的生活也是有很大的干扰的。在2007年的时候呢，张震岳写了一首歌叫做《小雨》，宇宙的雨。那么这首歌的创作初衷呢，其实就和自己的烦恼有关。当时呢，他就认识了一个女孩叫小雨，然后就产生了感情嘛。但是呢，对于这个身份和未来呢有所顾忌，最后两个人感情还没正式开始就结束掉了。张震岳呢也是很无奈，但是呢没有办法，这就是现实。然后呢就创作了这首《小雨》，当作是对这样一段感情的一个怎么说呢，纪念吧。一起来分享这首《小雨》，来自张震岳。 总有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你那双温柔剔透的眼睛出现在我梦里，我的爱就像一片云，在你的天空无处停，多渴望化成阵阵的小雨，滋润你心中的土地。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不管结局会怎么样，至少想念的人是你，我不会把它当作游戏，因为我真心对你。总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选择题，我把情感自私的那一面隐藏在黑夜里，我的爱就像一片舟， 在你的心湖无处停，寻寻觅觅一个美丽的港湾，希望不再流浪飘荡。我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至少想念的人是你。 小雨来自张震岳。之前呢，咱们分享到的这些歌曲呢，基本都是跟爱情有关，是吧？但其实呢，把人名当作歌曲名的作品呢，也有一些是阐述友情的，比如说赵薇的《我和上官燕》。当初呢，这首歌刚刚发行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好奇上官燕谁呀？有人猜测是不是赵薇的闺蜜，有人猜呢是让赵薇一夜成名的角色小燕子。但后来呢，歌词的创作者文雅透露，那么这首歌里唱的就是赵薇很久没有见过的一位朋友而已。一起来分享赵薇的《我和上官燕》。和上官燕来自赵薇。在华语歌坛之上呢，有很多歌手所崇拜的音乐人都是自己的前辈，比如说周杰伦最崇拜的就是张学友， 张艺兴呢最喜欢的就是十几岁参加电视节目的时候鼓励他走上音乐道路的林俊杰。不过呢，在歌坛为自己崇拜的歌手写歌唱歌的不多。2016年的时候，歌手刘维参加了节目《中国好歌曲》，当着音乐导师范晓萱的面唱了一首《因为你是范晓萱》。两个人的渊源呢，还要从1998年说起。当时呢，范晓萱在国内很火，刘维呢超级喜欢她，人生中买的第一张专辑也是范晓萱的。后来呢，他凭借选秀节目出道，成为了歌手，就一直想着见范晓萱一面。那得知范晓萱成为了节目组聘请的导师啊，他就报名了，专程来到这儿呢唱这首歌。但其实呢，早在节目录制前7年，这首歌就已经写好了，一直没有发，因为他希望呢范晓萱能够成为第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 很久以前曾想过 是范晓萱，来自刘维。刚才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呢，歌名当中提到的人物都是真实存在的。不过呢，也有一些歌曲涉及到的人物呢，都是作者幻想出来的。比如说童安格的那一首《耶利亚女郎》，这首歌呢是童安格当兵的时候写的。 那描述的这位美丽女郎呢，完全是她凭空想象出来的。她退伍之后呢，这个加入了宝丽金唱片公司担任助理。当时呢，公司为别人制作专辑的时候呢，她就把自己的这首歌给送了过去。不过那个时候呢，她对于这首歌并没有抱太大希望，觉得自己幻想出来的东西应该不太会被选中吧。没想到呢，公司居然最后还真的用了这首歌。再后来呢，童安格自己成为了歌手，为自己筹备专辑《梦开始的地方》之时呢，也亲自又唱了一下这首歌曲。 传说他的眼睛看的是你更年轻，如果你得到他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我要努力去寻找。耶利亚，神秘耶利亚，地方有个女郎，名字叫做耶利亚。有人在传说，她的眼睛看的是你更年轻。如果你得到她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我要努力去寻找。耶利亚，神秘耶利亚，耶利耶利亚，耶利亚，神秘耶利亚，我一定要找到他。耶利亚，神秘耶利亚，耶利耶利亚，耶利亚，神秘耶利亚。 耶利亚女郎来自童安格，方大同演唱过一首歌叫苏丽珍。那么对于这个人名呢，相信很多朋友喜欢这个王家卫电影的话，对于这个名字应该不会觉得陌生，因为这个名字呢曾经多次出现在他的电影里。网上呢也有一种说法叫苏丽珍三部曲，哪三部呢？阿飞正传、花样年华和2046。那么在这些影片之中呢，苏丽珍这个名字一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那么方大同呢，这首歌曲实际上就是他的对于电影的一个观后感。所以说呢，这真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名字和故事。大家可以上网去找一下他对于这些三部王家卫的影片的变迁的一个感受，很有意思。好吧，今天我们节目最后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首来自方大同的苏丽珍。 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大家送上的是小说联播，今晚十点咱们的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的士速递》第四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如果没有如果，错过才是错过，连气泡都会为你复活，还有什么叫你一直沉默？拉拉拖拖，难道就是生活？一句话，一点墨，两个人快乐又寂寞，你在写一部写不完的小说，还是怕一切都会告一段落？ Oh yeah， 你叫我明白花样的幽默，有情有义有时却用年华的寂寞，对所爱的人不说，却对自己太啰嗦，这是对还是错，到最后总是想得太多。如果没有如果，错过才是错过，连背影都会为你婆娑，还有什么跟你永远差不多？拉拉拖拖，难道就是生活？一个上一个落，两个人美丽又寂寞，你在爬一的爬不完的斜坡，还是想一切不如从头来过？ Oh yeah yeah， 你叫我明白花样的幽默，有情有义有时却有年华的寂寞，对所爱的人不说，却对自己太啰嗦，这是对还是错，到最后总是想得太多，两个人能够开花就应该结果，能把握也就不该摔破，哦哦哦哦，一辈子最怕穿过一种我，是不是人人错错？有情有义有时却有年华的寂寞，对所爱的人不说，却对自己太啰嗦，哦，这是对还是错？ 地震。 最后，到了最后，最后要到最后，最后是我想的太多。最后，最后到了最后，最后。 下节目为广告时间。 北广购物双十一狂欢节开始了，11月5号到8号，凡来电订购商品立减10元，满200减20，满300减30，满400减40，满500减50，满600减60，满700减70，依次违规最高可减到210元哦。团购享九折优惠，北广购物双十一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欢迎收听北广购物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许莹，跟大家介绍一下许久没有见到的小秦海参哈，回答一个大家的问题吧。小秦海参去哪儿了？ 大家好，我是许莹，买海参找小秦。小秦海参去哪儿了呢？海参热化了，是这么回事。大连啊，整个八月初的时候遭遇了一个50年难得一遇的高温，因为海参它本身它是喜凉不喜温的，28度的时候海参生活得很舒服啊，31度是海参能忍住的高温了，但今年八月初曾经一度是40度高温。所以大面积的海参热化了，到什么程度啊？80%到90%的海参出现绝收状态。你注意到新闻中这个字眼叫绝收，以前我们说减产，100根捞上来可能还有8-9-10根，10根20根没有了那叫减产，今年是100根捞上来只剩10根到20只了。 我天 哪！所以这个对大连整个行业冲击力是特别大的，行业整个损失已经达到100亿以上的损失了。那今年海参，你看8月份的时候，很多小企业，一些海参之前的小品牌，突然间你就发现关门了，为什么？没有海参可以销售了。那大企业也面临着价格的上涨，而且是一天一个价，所以我们这段时间没法说有一个稳定的价格，所以一直没有来推荐。 那直到九月份开始，我们所有全国的店面已经完成了调价，价格都做到了上涨。那今天我们才来到我们北广平台，但是大家不要担心啊，我说到这儿就是哟，是不是涨价了？ 不想再听了。对， 没有没有，今天这档节目呢是只给我们北广定制的，因为台里领导特别的重视，专门来到大连洽谈，今天就是给大家一次争取过来囤货的机会，不但不给您涨价，而且今天这个组合这个力度，首先我强调只给北广购物平台，而且这个力度是首先咱们是升级的，原来30克的，今天35克的，然后一大包呢是350克，今天是6大包，就是60只海参，而且还送你5袋新中黄小米，专柜上的话，我们现在价格是4680， 未来可能还会上涨， 还会上涨，有可能过几天啊，咱们看6000多了，7000多了，但是今天只要打进电话来，你享受的价格是1380，1380拿走60头4年左右大个海参，还送你5袋新中黄小米，所以这个组合我建议大家。因为是提货券嘛，也不占地方，你可以多组来订，把海参给提前囤下来，再不囤的话真的没机会了。 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先预定出来了，到时候只要电话一打，我们送的是新鲜批次的海参。 对，而且每一次是免费送货上门的，只要你打电话就可以了。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现在又是到了秋冬时节哈，为什么要在秋冬时节格外的要吃海参？ 因为你看秋冬换季的时候人体质本身就比较弱，所以海参里面它是高蛋白的、低糖的、低脂肪，几乎没有胆固醇，而且它里面包括了海参皂、大亚四神粘多糖啊，这些是对中老年人的各方面保护都特别好的。而且对孕妇来说还是有叶酸，而且男士的话补精氨酸，女士的话补胶原蛋白，包括钙、铁、锌、硒啊，各种维生素啊，包括18种氨基酸，人体8种不能合成的，不仅仅是蛋白质一方面，它是全面的营养均衡的一个滋补佳品，所以秋冬的季节尤其该吃海参。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个也特别适合秋冬滋补的，35克左右，4年大个的。 如果您不了解小秦海参的话，前面我们也说到，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品牌。吃海参找小秦，而且我们带来这个海参呀，跟其他的市场当中你能见到的冷冻起来有很多的冰不一样。 我们今天这个是巴氏杀菌的海参，你吃的是放心的，而且我们那个袋子里面是灭过菌的纯净水。你知道咱们喝牛奶的时候喜欢喝巴氏牛奶，因为放心嘛，新鲜，它营养保留的好。海参同样道理，所以你不用担心啊，小秦其实海参那袋子里那个水啊是不占海参重量的，不花您的钱。小秦姐，我们自己多花点运费，但是让顾客吃的新鲜，吃的营养价值好。所以今天吃小秦海参，不管是从生产呐、加工啊、海域啊各个环节，你不用担心。我感觉今天大家就担心什么呀？就怕打不进电话，就怕抢不着。 实际上，我们今天备货量也确实是没有多少啊。动心的各位要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 我们今天一大包是350克，里面有10头海参，一根海参35克左右一只，一共是6大包，就是60只。在专柜上应该花到是4680元，提货券也是这个价格。今天我们的频道价格是1380，1380，专柜4000多，而且我们还要额外送大家5袋的庆州黄小米，整个组合是只在我们平台才有，但是不保证以后还有这样的性价比。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 我知道，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 你的奉献。 你在那个世界， 你在那个世界 还好吗？ 还好吗？ 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 传递，让爱延续。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北京振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振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0。